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志启。 我是冷建国。 对，那这一期呢我们要很勇敢的 聊一些最近我们看的影视剧和书。 嗯， 为 什么要加很勇敢的这个前 提？就感觉会被骂。就我们上一次聊那个韩剧 Long Time No Sex， 就 是 被骂的比较 惨。哦，那还是过年 的时候。对，中间我们是不是还聊过一起书影音？ 哦，对对对，聊过那个利益区域什么，就也是我们最近看的汇总。 哦， 对 哦，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又很勇敢的来跟大家再聊聊我们最近看了什么。对，然后因为我跟知奇就是国产剧专业户，我俩就是孜孜不倦的看各种最新的国产剧。 你快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如此的孜孜不倦。 我就是觉得我要跟上时代，就是我觉得我最近有一种中年危机，就是女性中年危机的体现，就是我还是要通过内容证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要跟上时代，我要努力看一些现在最新的这种文化产品吧。 哦， 对，我就打开了这个最近的一部剧，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 看完之后觉得这焦虑有缓解吗？ 没有，我就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服老了，就是就是我觉得人不要和自己较劲。但是我还是看了，坚持看了五六集吧，就是很认真，没有快进的看了五六集，然后后面跳着看了一些。对，所以就是这期节目之前会有一个免责声明，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两部剧我们其实并没有都看完。 嗯， 对，我们只看了前面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根据我们的观影的仅限于我们的观影经验来跟大家聊这两部剧。 因为我们每次聊这种剧啊电影啊，就会有人问说我没有看过这个剧可不可以听。 可以听。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因为我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然后每次都听得特别来劲。 但是你现在已经成为可以教我们两个流行文化小知识的人。 哇，那个小知识太微小了，以至于你今天说区区的时候我又落伍了。 对，区区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我俩 叫区区。 你又蛐蛐我了。 你再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蛐蛐。 但是我怀疑我解释的不对。因为上次我跟推理一起吃饭，他就说他们最近聊了一期叫偷感嘛。 哦， 然后就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个节目还没有上线，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下偷感是什么意思。我发现我之前理解的是错的。 偷感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是他有点偷着乐的意思，就是我其实在干一些很开心的事情。 哦， 但是我怕别人看到我太开心的样子，就是怕展现一种幸福感，所以要偷偷摸摸的来做。 是这样的吗？那我也不是这么理解。 对，我之前理解的是错的，就是有点说我不敢这么开心。 嗯， 我不好意思这么开心。 哦， 所以我要有一些偷感，然后这种偷偷的感觉有点像这是我思想的一段幸福时光。 哦， 哦，那蛐蛐呢？你 的 蛐蛐。 我的理解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词叫 KY。 嗯， 就是 不会读空气。 对，不会读空气。 嗯，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觉得蛐蛐就有点像是一种有点小故意的去 KY 别人。 哦， 嗯，我猜是这 个。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写的好老啊，这个 落伍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流行语的含义全靠我们自行理解，至于对不 对， 对也不一定。 对，大家可以批评指正，欢迎和我们交流。我们整一期这期节目整一期都是本着这样的心态和大家交流。 对，不要蛐蛐我们，可以指正我们。 也可以蛐蛐我们。 那我们这一期就会先聊一些影视作品，然后最后再分享一些我们最近读的书。 嗯 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看的这个《玫瑰的故事》。 我也看了一集。 哦，对，你看了一集。 我看了一集。 就是我很好奇我们听众里面有多少人看这个剧。 应该挺多人看的吧。 哦，因为最近它就是特别热嘛，然后又因为是刘亦菲。 嗯， 然后我就点开了这个剧，就觉得想看一下天仙最近的一些表演。就是而且他导演是汪俊嘛，就是《如懿传》的那个导演。然后他之前也就是经常和黄磊和孙红雷一起拍一些生活剧。 就 男人帮。 男人帮。 对，最早的男人帮。其实因为男人帮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嘛，就是他很像有点像话剧腔的这种电视剧，就是一个都市情感剧。 那个里面他好像本人还出演了一个角色。 对，因为汪俊他经常也自己演。然后好像他和黄磊的这个合作关系也很密切。然后我就想说对这个导演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嘛。然后这个 铺垫的挺多。 然后打开这个电视剧就发现这个佟大，因为他里面这个刘亦菲的哥哥是佟大为演的。 你知道他叫黄牡丹吗？没大家叫。 对他，我看到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被叫做黄牡丹。 就是因为不是刘亦菲演的这个人叫玫瑰嘛， 对， 叫黄一梅、嗯。然后他哥哥因为是一个母胎 solo。 原来是这样， 所以被叫黄牡丹。 我觉得以后咱们应该出一个词典，就是节目里提到这些流行词，当下大家是怎么样用的，然后以及我们是怎么理解的，都可以标出来。 感觉这个精髓是咱们是怎么理解的。对，然后这个佟大为他在里面演一个建筑师，就他一出来第一场戏，我想说这不是陆涛吗？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知不知道陆涛。陆涛的就是在2009年左右吧，就大概十多年前封底。 2007年吧，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这个剧。 哦，反正就是接近20年前了，就是风靡中国大陆的一部剧，叫做《奋斗》，然后《奋斗》的男主角叫做陆涛， 就是他的一个就是 typical outfit， 就是他的一个皮肤限定皮肤。 对，就是他会穿 polo 衫，然后把领子立起来， 而且是五颜六色的短袖 polo 衫， 海蓝之家。对，反正就是他当时是演一个年轻气盛，就刚从大学毕业，很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嗯， 对。然后他现在在这个戏里面，他演一个和朋友合开一个建筑事务所的一个建筑师。 嗯， 对，反正就是他整个状态，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他确实没有老，就他不像大部分男明星，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一些移化的症状，但是佟大为就是他整个的面部的状态还有他整个人的状态其实都保持得非常年轻，但这就会导致他更像陆涛。 对 对，就是我就说他演戏20年归来仍是陆涛的这种感觉。 而且他那个职业也是一样，都是演一个做 建筑 的建筑 师、 嗯、 是。然后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里面这个刘亦菲的初恋叫庄国栋，然后演庄国栋母亲的这个演员长得特别像张兰。而且就是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 像，造型也很像。 对，就是他的整个造型包括他的长相气质都非常非常的像张兰。而且就是汪小菲早年不也是留学法国的吗？ 好像是。 而且我之前就是因为雅琴也在看这个戏，就是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个嘉宾，然后我俩就有一天发微，他就说这个演员也太像张兰。我说对，我也这么觉得。然后雅琴就说那约等于这个庄国栋就是汪小菲。就是一旦你这么想，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就是也很合理是吧？ 对，就是觉得挺合理的。 就是这个男的是个妈宝男吗？ 是的。 哦， 嗯，就是他妈妈是对他强控制，然后就会管他的爱情啊，管他的感情，然后管他的事业。 哦， 嗯，就是这 样。但他是一个朝鲜族妈宝男？ 不是，不， 这是第二。对，建国说是朝鲜族是另一个角色。就因为这个戏其实他标榜自己是一个大女主戏，就是这个黄一梅她是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世家，然后她有一个哥哥就是佟大为演的这个陆涛，然后她在她一生中经历了几个男人，就这个我刚说这个像汪小菲的庄国栋 是 她的 初恋， 对，刻骨铭心的初恋。然后后来她和初恋分手之后，她又从北京到了上海去考了研究生，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了刚建国讲的这个朝鲜族的男子。对、 嗯、 是叫林更新。 林更新是演戏20年归来仍旧不会说普通话。 对， 因为我在提纲里看到视野写了两个欧莫尼，欧莫尼，我在想为什么 我说欧莫尼是什么东西。对，就是如果大家还没看过这个戏，就是这个欧莫尼，就是因为她是韩语的妈妈嘛，然后是有一天知琪给我发了一个小红书， 而且我特别搞笑，就是他那个小红书的标题是叫做说，就是说这个母子两个在交流的时候一直说方言，然后导致说刘亦菲很生气。 对， 然后我点开 是 我 朝鲜语， 对，我的期待是他可能是一种中文 然后 中文方言，然后到出现欧莫尼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碎掉了。 真的很好笑。而且他那个戏就是刘亦菲已经怀孕之后，然后这个林更新找了他妈妈来上海就是照顾刘亦菲、 哦、 然后这时候就是林更新和他妈妈发生了一些争执，他妈妈就直接开始说朝鲜语，然后林更新就跟他说欧莫尼你怎么怎么样，就这时候我觉得我串台到那个爱的迫降是在朝鲜的部分，因为他们那个朝鲜语听上去和韩语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说的标准嘛，我觉得他妈妈说那段我都 没听出来是什么语， 就是 直到这个欧文尼出现我才确认。 所以他们是中国的朝鲜族人， 对，朝鲜族，就是我理解的可能他们说的还算是标准的朝鲜语，但是因为我们平常听的其实是韩语，就朝鲜语和韩语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嘛。然后就出现这段，然后刘亦菲就大崩溃说你们能不能在我面前说普通话， 对，我想说人家说的都不是中文。 对，然后林更新就说你好像就是说你可以学朝鲜语，因为他之前为了去法国学过法语，然后后来雅琴就跟我说好像是这个导演觉得安排其他方言就是对刘亦菲来说太容易了，他能听懂，所以就给他安排了朝鲜语，这样 安排温州话，温州话去上海照顾孕妇不是更合理吗？还要从东北派朝鲜族人过去吗？ 但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因为林更新他普通话 对那个东北味儿太重了， 对，就是他在里面本色演出，就是他说的普通话都是有那个东北味儿，所以我觉得让这个角色很合理，因为他在里面演一个从延吉到上海去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因为延吉就是很多朝鲜族嘛，就是感觉这方面剧组还是做了一些功课。 好，你接着说。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选角吧，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选刘亦菲特别合适，因为我们之前就在聊说她确实就是像玫瑰本人一样，因为她这个剧其实是根据艺术八十年代的小说改编的。 你来讲一下你还看了为了跟上时代。 对，我为了跟上时代我就想说这个剧我看了，我想看一下艺术的原著，然后有一天在家上午就苦读了八十多页。 所以他这个原著写于什么时候呢？ 八十年，他发表的时候应该是八十年代。所以 那你到底跟上的是哪个时代呢？ 你应该这个问题你应该问这个剧组，他到底跟上的是哪个时代？就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在当下翻拍一个八十年代的作品我觉得很难，就是因为艺书这个作品其实是这个玫瑰他在也是一个家境很优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他的原生家庭没有这个剧里面刘亦菲的原生家庭这么美满，就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刘亦菲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富养大的女孩，就她也很任性，然后她的天性也发挥的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刘亦菲本人就很符合这个角色，但是直到后来当她在后面吃爱情的苦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不合理，就是一个成长的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女孩，她没有必就是他为什么要去主动选择吃这些苦，就是观众会觉得很匪夷所思，但是在原著里面艺书其实他解释了这一点，他就说因为从小他的家庭虽然很好但其实他觉得很孤独，就他觉得他爸爸妈妈也不是说真的很爱他，以及他哥哥其实对他的每次对他评价意思就是他空有一副好皮囊，但是在这个剧里面他改编的其实所有人都很无条件的爱他支持他所有的决定，他在家庭里面获得了非常多的温暖和支持，所以要去爱情里受点苦，就是他的逻辑很奇怪。 我觉得他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点就是这个人物的年龄， 嗯，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在比如说香港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殖民地时期嘛，就可能一个女孩二十出头恋爱结婚 对 还蛮正常的，然后他放在这个里面就一开始刘亦菲出场的时候他是个大学生， 是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大学生，他也不是现在，他是两千年初的时候吧，一个大学生考研的时候你就结婚了，感觉就是跟今天的女孩的那个时间线有一点出入吧，还是 对，而且他这个剧里就是他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八十年代当时可能对于女性来说上升通道唯一的上升通道可能确实是通过婚姻，因为他也是经过了三任之后他最后不是嫁了一个大富商嘛，就是相当于在那个年代他是通过这样完成了一个阶层的跃升， 所以在这里面他没有大富商， 这里面主要是我后面没看。 我刚才问大富商是谁演的， 我记得他 最后 找了个弟弟， 对对对，他最后是改写成了一个年下男，是开飞机的，就是一个年下弟弟，但是他也没有跟这 个 弟弟在 冲上云霄。 哦，我记得我在小红书看，就是他也没有跟这个弟弟在一起，他就是坐上了骑上了一辆摩托车潇洒走开了，就是有一段大女主式的发言，就是他其实他这个改编还算是比艺书的更符合当下的这种时代精神吧，但是他感觉就是说他的结果是符合当下，但是他过程中你就会觉得有很多很不合理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剧情吧咱们也就不多说了，就是我 我觉得要去细分析它，就是有太多值得吐槽的地方了。我是觉得我看这个剧就是能看出一些当下电视剧的一些趋势吧。 嗯， 因为我看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很明显，就是现在短剧长拍，就长剧有点像变成了短剧的素材。 嗯， 就它整个的，比如说你把它撑到40分钟的这样的一集里面，其实它的人物都不是连贯的，包括你把它放在30多集的一个体量里面，你就觉得刘亦菲演的这个角色一会儿是一个独立的大女主，一会儿就是我为了爱情我甚至连工作都可以不要了。就他其实他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有点像艺术画廊里面做策展人吧，然后他可以直接请一个很长的年假就去他初恋男友在的这个巴黎，然后他也没有直接告诉这个男朋友他要去，然后他男朋友就会忙于工作什么的，他就相当于把手头自己所有的工作都放下然后就直接过去了。然后到第二段的时候也没有交代前情，就镜头一转他就要决定去考研了，然后他家里人特别支持他，就是你感觉像 看了一个 PPT 的感觉，就是下一页 PPT 我们就翻篇了，就是一个全新的剧情，然后你就感觉到了下一阶段你再看一个全新的剧，就是你得抛弃你上一阶段对这个人物培养起来的感情和你觉得他是怎么行事的整体的逻辑去看下一段，下一段就是他和另外一个 男性的爱情故事。对，所以我感觉他对观众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你得去拥抱短剧思维，放弃长剧思维，以及就是你得在这个长剧里面自己去找一些素材进行二创。因为大家现在小红书上就会剪嘛，就我觉得看这个剧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也没有人在像我这么认真的在把它当一个长剧来看，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一个长剧来看你就会觉得特别别扭，然后有很多逻辑上面你不能理解这个人物的地方。 我觉得他就是说他的营销其实都是靠这种 短 视频的这种营销嘛，然后你看了短视频按理说你是应该想去看这个长剧的，但如果你因为看了这个短视频去看了长剧，你就会发现说还不如就看短视频。 对， 就 是其实感觉没有必要看这个长剧，就是他拍这个长剧就是为了给他这些短的视频剪一些素材进去。而且就是他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感觉也不能用你以前看长剧它是一种渐进式累积式的这种方式，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很突袭式的亲密，就是我一下就和这个人迅速升温了，我也不知道就你观众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这么喜欢这个人，以及说他说翻篇然后这个人马上就过去，他马上就和下一个人又进入了一种关系里面。对，就是如果你抱着一种看传统电视剧的思维看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我觉得还有另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电视剧都会喜欢做这个 CP 嘛，然后他刘亦菲在这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是女性，有的时候你又觉得她是一个霸总，就是她有一种一男一女一女主一霸总的这种迷幻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看前几集的时候他刚进了一个公司，就这个艺术机构的时候他的一个上司是万茜，然后他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他在前台签到的时候不小心把钢笔水弄在了自己的白衬衫上，他就要去厕所洗这个白衬衫，然后这时候他进到厕所就发现万茜就相当于他直属的上司，就是即将面试他的这个上司也在这个厕所里面，然后刘亦菲就他因为他也不认识万茜，他就说能不能借我一个姐姐你能不能借我一个丝巾什么的，因为万茜他脖子上就有一个丝巾，他说我想遮一下，然后万茜没说什么就借给他了，等会儿进去面试他就发现说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上司，后来他就 这就像一个传统剧集里面男女主角偶遇的一个场景。 然后后来他就进了这个公司之后有一天他就买了一条丝巾给万茜，然后他就说我送你一个礼物，他就把这个盒子打开说我现在还没有钱 没怎么赚钱，我先买一个便宜的，等我买了贵的再还给你一个，然后他就把这个丝巾拿出来就环抱式的把它围在了万茜的这个脖子，然后万茜就演出了一种很娇羞的感觉，就是他们有一些不必要的身体非常近的这种接触，然后当时看就觉得好奇怪啊，就是你跟你的上就是按照一个正常职场人的理解对吧，你刚入职就你就对你的上司 就逼动了你的老板， 对，你就对你的上司做出了这种行为，你的上司还觉得很娇羞，我就感受到了一些老年人的错乱。 但是为什么这个剧不去营造男女 CP， 是因为男的都不行吗？ 我不知道，因为就是后面还有一段，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是猪猪演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选角还不错，就是猪猪他日常生活中应该也比较热爱艺术吧，就是他在一个艺术机构当这个老板，然后有一场戏就是他俩从一个晚宴回来之后，猪猪让这个刘亦菲送他回家，刘亦菲开车，然后猪猪说你送我回家就行，因为他胃疼，刘亦菲说不行，你现在必须去医院，然后我这时候就想说你俩谁是老板。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营销的逻辑我好像又就是又有点能 水笑出了猪叫， 就我真的觉得很错愕，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刘亦菲在这个剧里面就是被当成一个霸道总裁，就是我们看传统的这种甜宠就是时装剧的时候，其实她应该是一个霸道总裁的一个角色，但是 那这里面真正的霸道总裁为什么没有被剪成这种，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剧里面男性就是一种就是过客的感觉， 因为那是玫瑰的故事，不是牡丹的故事。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剧里面就是男性就相当于男性角色大家其实都是在骂他们，就是我感觉男性角色他承担的其实是后面的那个爽点，就是所谓的追妻火葬场，因为就是相当于这个庄国栋和林更新演的这两个角色，就是在后来他们又重新去找这个玫瑰，然后刘亦菲纷纷拒绝了他们，然后在小红书上你就会刷到那种素材，就是说这个黄一梅很清醒啊，你的这个前任悔不当初的时候你拒绝了他，潇洒的走开，可能整个创作团队对于男性角色他就没有打算让他承担一个传统的就时装剧里面男性的这种角色，但是他可能又觉得必须有一些这样的桥段，所以就让刘亦菲来承担这个，所以我觉得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或者他就是把这种他想要塑造一种女性之间的友谊，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女性之间的友谊， 对， 就把它写成了一种 有可能 还是甜宠模式，只不过是两个女生， 是的，对，但是我就会觉得那其实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女性友谊的这种模板其实是可以供创作者来参考的，但是他们还是用了一个感觉是霸总的这种模式来写两个女性，反正就是会看让我看的有一点不舒服。 但这个是不是也很利于短剧影，就是短视频营 销， 就大家会 剪 出来就很像 CP。 而且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主角是刘亦菲， 对，就是他，所以我就说他选角其实很好嘛，就我觉得大家所有人看都也不能说所有人，就是一部分人就是在小红书上一直在骂这个剧，但是下面又会说哎呀反正他是天仙姐姐嘛，就是看看他的脸，就刘亦菲靠脸撑起了这个剧， 或者就是说他的气质实际上也可以相对比较中性， 也有可能， 对吧。 嗯， 我记得之前也有一部国产剧还是这种职场剧，好像也是在炒这种女 CP，你们有印象吗？就也被剪出来说他们开车的时候有哪些亲密的动作啊，然后摸手啊， 其实蛮这种 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如果说正常的我们有各种取向的这种文化产品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直接拍， 对，你就可以直接拍嘛，你就不需要通过这种擦边的方式来激起大家的想象，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我们的创作环境是有关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剧一直在激发大家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很多的是一种愤怒，然后这个愤怒是指向男，就是那里面的 男性 角色的，对，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大家要看大美女受这种苦，就是我其实现在还是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微博上就发了嘛，有的人就是说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看到大美女也在吃爱情的苦，就觉得现实生活中我在爱情里吃的苦没什么，因为毕竟就是这么漂亮的像天仙一样的女生她还在爱情里饱受折磨，她也离不开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好像电视剧在这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安慰剂，一个安慰剂的作用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感觉就是我刚说那个追妻火葬场的这种戏码嘛，就是这个其实在好多现在的这种剧里面也都会呈现，就仿佛是对他人最好的惩罚就是让这个人悔不当初，但是这个其实我也不太能我觉得我也不太能理解， 就 我们之前、就 是、后悔作为爽点， 对，我们之前不是也讨论，就觉得这还算是一个挺东亚的一个点，就它的模式很像就是东亚小孩和家长之间的关系， 是， 对，就好像说我对你最好的报复就是让你觉得后悔，但实际上也有我觉得有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献祭的某种残酷感在里面， 就是你报复别人实际上是通过伤害自己来报复， 对，就是一种自戕式的、 然后你伤害自己之所以能够伤害到 你想要报复的人，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人是爱你的、 嗯、 就是我觉得是大家不想打破这个前提、 嗯、 就是你恨一个人，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对你不好，伤害了你，但是你依然期待他是爱你的、 嗯、 就是假设他不爱你了，那 你实际上 他也不会后悔， 对，他也不会后悔、嗯、实际上你也没有了寻仇的资格，有点像这种感觉、 哦、 就是说我能够报复他、 嗯、 实际上是因为我仍然掌握着他的软肋，而他的软肋是他仍然爱我。 哦， 嗯，我觉得他是有一种这种很复杂的扭曲的一种逻辑在里面， 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东亚的小孩跟父母的关系，就是我们最终还是想向父母寻求一种爱和肯定。 对，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说哦，这个人他其实就是因为不爱我所以才伤害我的、 嗯、 而他之所以会后悔肯定是因为他爱我嘛，对吧？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就是觉得就这部剧确实激发了特别强烈的这种情绪，而且就是我本人看的时候也非常生气、 哦、被拿捏了。 对，然后我在生气的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给他打工了，我给这个剧打了一种情绪工，就 我觉得你是为了给咱们节目打工比给这个剧打工好。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它也是一种情绪劳动嘛。 是，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种情绪劳动就是变成说，如果你喜欢一个剧，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俩都很喜欢那个《爱情而已》嘛， 嗯， 对，就是当你喜欢一个剧的时候，可能你反而不会对它有太多，就是你在公共场所或者说你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但是如果你不喜欢一个剧，就有好多人会去网上说，就是有一种喜欢就是很温吞，但是愤怒就一定有流量的感觉。 哦， 明白， 对， 就是你要发泄这个情绪， 对， 你就要为它生产内容。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有一些创作者也就是知道了这一条定律之后，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剧就是他知道这个剧可能一定会爆，然后爆的不管背后是、 嗯、 可能如果喜欢他的人也许未必会上网去说他，但是讨厌他的人一定会上网去骂他， 这就是流量经济里的黑红也是红。 你理解得很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感觉是我们的政治表达被抑制之后，你对文化产品的讨论就成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出口，然后这出口可能不光是你对于这个具体的作品，可能也有你对生活中很多愤怒的出口，但是大家就会以这个文化产品为载体在网上去讨论。 嗯，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会故意设置一个挨骂的人物。 对， 比如说这里面就是那个 林 更 新 就一直挨骂。 对， 就是你感觉这个演员他在演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对， 就是说这个人在里面一定是来挨骂的。 嗯， 是， 就是我觉得之前的剧实际上还没有这么明显，比如说几年前也是亦舒的小说改编的那个 我的 前 半生， 就它里面有一个很烂的前夫嘛、 嗯、 就是雷佳音演的那个，但是我觉得雷佳音显然不是抱着我来演这个角色就是来挨骂的这种心态来演的，他是努力把他演得合理和相对可爱一些、 嗯、 然后因为他做了这样努力，所以这个角色后来并没有被骂、 嗯、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跟这部剧里的设定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就是里面这个角色他怎么演他也没办法免于被骂了。 对，而且这两天就是小红书上就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导演选林更新的意图就是因为他比较会怼网友。就因为你们没有刷到，可能我看太多这个剧的物料，就是大家会截他之前在微博上面怼网友的一些，就是一句就把网友， 就是觉得说他被骂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是吗， 他可以自己化解公关危机。 对，就这个导演就觉得说因为他有这个反抗的能力，所以他被骂的话他应该自己也会反抗。 这好像就是找你去打一个武打片，就是你真的会打然后我就可以不用做保护式装置。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其实就是这 种，而且是找他就是去当那个挨打。 对，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也不想接这样的戏啊，就是我还是想演好戏吧。 但不一定，黑红也是红啊。 因为你不是演员。演员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你很明显就会发现说所有人都在骂里头的男的、 嗯、 尤其是林更新，然后与此同时他其实是同情这个女主，但我觉得他营造这个生态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我觉得也很不好，就他并不是一个很保护演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明白。 嗯，然后我觉得他导向呢可能就是之后的一些创作者会看到说那如果这个方式能走通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被骂我们获得更多的流量，就会不会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嗯、 就是会有更多这样的剧集。 我觉得有可能。 对，但是我觉得作为观众在里面就是看这个剧确实不是很舒服，就是 你觉得你情绪被消耗了是吧。 对，我觉得我被利用了。 但你会故意憋着吗，就你很生气但你不发微博不给他打工， 就很难啊，所以我也会发微博，我就说谁想看，对，谁想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觉得我边一边说他这种模式，但我又是已经被就是被他套牢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机制可能确实有 一定的吸引力，就是你唯一的一个反抗就是你可以不看。 对， 但他又很焦虑跟不上时代。 我好难， 这简直是存在主义危机。 是，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剧就是你一上来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这种非常强烈的情绪，我就会对这样的内容会就是会有一点警惕。 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中，比如说你也跟着生气，你是会想等着说这个后面的剧情帮你出一口气，还是说你就慢慢 就我是真的生就我觉得有一些观众就是其实就是爽剧的机制嘛，比如说你先虐后爽对吧，但是你虐也不可能虐这么久，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机制有点过于长了，导致于我分不清它到底想干嘛，就是我有点琢磨不到这个创作者意图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一般的爽剧可能就是你前两集虐然后后面就爽，或者就是爽虐爽虐这样交替，这个剧就是一直在就是让他吃苦。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些苦是一些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立不住的一些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想看它了，我为什么要受气，为什么要在一个影视剧里面受气。 哎，所以我想知道就比如你们在看这一类国产剧的时候，刷小红书看其他人的评论对你们来说重要吗？ 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就是可以一起生气。 对，这而且就是网友有一些评论很搞笑， 可以化解怒火。 对，我觉得它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剧就是一个素材，然后大家的二创才是你要看的东西。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它其实标榜是大女主，但是就是也很奇怪，我就在想说大女主戏一定是尊重女性的吗？就是你看她的剧本写的就是也会经常让刘亦菲置于一个好像是这个女主角在无理取闹这样的一种感受里面，然后下一刻就会又会让他说出女人不只有爱情，然后我们女人还要有自己的事业，就还是我说的第一个逻辑，因为它其实相当于只是一些素材的拼贴，所以这个人物它并没有连贯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看这个导演拍刘亦菲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种对她美貌的消耗，就对天仙就是现在那个词叫什么贴脸开大吗？ 是好像 对，就是他很多这种近景去拍刘亦菲的美、 啊、贴脸开大是指这个呀？ 不是吗？就是这个 到了词典环节， 听众们可以告诉我理解的就是它是一种大近景的 这 样的拍摄方法。 哦， 对，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有不对大家可以指正。而且就是他比如说是化妆一个很平凡的动作，这时候就会起一段音乐，就是你觉得你在看一个他的那种 MV。 然后还有一场他和那个庄国栋吵架的戏，就是他砸那个啤酒瓶往墙上砸，砸红酒瓶，就砸得像那个就是棒球开场棒球开球的那种动作一样，砸出一个很美丽的痕迹。然后他生气的时候也是，我觉得他肯定是排演过很多的姿态，就他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在生活情境中你真的愤怒的样子。对，就是你感觉他是把刘亦菲整个人都景观化了，我觉得这种景观化也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好像我也能理解，可能他是一种比较粉丝向的拍摄方法，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刘亦菲的粉丝，你在这个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物料， 或者说你就是一个长眼睛爱美的人，你就会被吸引。 对，就是你会看到说哇她真的很漂亮。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一个连续剧来看，你就会觉得说她这一段戏跟这个剧情 没 对没有什么关系，就经常你就觉得拍着拍着她就开始演 MV 了， PPT 加 MV。 对，就会出现一系列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我看这个剧的感觉就是现在影视剧行业有点变成了一种服务业，就是他们确实是一直在为观众在服务，就是有一种讨好观众或者讨好某一类观众的这种感受，就是这个生态在我看来也不是那么的健康吧。就是也许是因为我们太老土了，这个就是现在 太谨慎了咱们这一期 现在时下的这种流行。但是我就会感觉你看就是你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是大家不会做太多的思考了，就是包括刚刚那种长剧变短剧的这种模式，它其实就是不让你去思考，就你得去适应它这个模式。如果你不适应你可以不看，但如果你适应的话你就被划分到一个更细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实际上我觉得适应也挺容易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让你不，我觉得让你思考可能是更难的吧，就让大家不思考就放弃思考，实际上是挺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你是顺着他的节奏去看就行了。 对对对，只要你啥也不想就可以了。 对， 嗯，你就丝滑的进入了这个剧情。 对， 嗯， 但是我就会对这种丝滑会有一点警惕。 嗯， 嗯，可能这就是我落伍的原因。 好，讲完了吗？ 对，讲完了。 好，我最近就是看了几集那个《墨雨云间》，我也是没有看完哈，也要先有一个免责声明。我大概看了十几集，现在我一开始打算看，是因为一个是他其实是吴谨言演的嘛， 嗯， 我之前还蛮喜欢看《延禧攻略》的， 嗯， 然后就觉得，而且他也是一个复仇剧，就觉得想看一下。然后后来有很多人都说很好看，然后我就看了，我一开始是看了一集吧，我就觉得很雷，就是。就他整个的那种视觉风格包括那种剪辑就是天雷滚滚。但是我是觉得说几年前我们还有这种说法，就是会说某一部剧是雷剧， 嗯， 或者某一个电影是雷片，但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么一个概念了， 嗯， 就是它都是一种风格，就是你不喜欢是你的问题， 还是你这个就是视野心胸够宽广。 我第一集其实我有点被雷到了，但是后来我就没有继续看了。但是我又看到大家都在分享，然后后来我就又开始看，就从第三集开始看，然后后面就觉得说没有那么雷了， 嗯， 因为他第一集实际上就是虐的部分，他其实也就虐了两集嘛， 哦， 然后后面就开始复仇剧情，就进入复仇剧情之后我觉得就好一些， 嗯， 但是你也就是完全不能细究任何的细节， 嗯， 然后不能讲逻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还是能看下去。然后他大概的剧情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她遭遇的是一个陈世美的故事， 哦， 就是她老公，她跟她老公是有点像相识于微吧，然后她自己也是一个江南才女，她老公是个才子， 嗯， 然后后来她这个老公就中了状元，中了状元之后就被当朝的这个公主给看中了，就想要嫁给他，然后就让她这个老公把她杀掉，就把这个妻子杀掉， 哦， 然后她老公就把她给活埋了，就是好死不死她就没有死，就是然后关键是他第一集他就也没有交代他到底是怎么从这个活埋的坑里爬出来的，就是下一个镜头他就已经美美的坐在河边，就是也不是美，就美美的晕在河边，就是他是怎么从这坑里出，也许他后面演了我没看到哈，反正就是也没解释。 anyway 吧，就是说他幸免于难，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女孩救了她，这个女孩就是杨超越演的， 嗯， 然后这杨超越她也是一个受害者， 哦， 她小的时候就是被她的后妈给陷害， 嗯， 就是陷害说她推了她后妈一把，然后她后妈就流产了， 嗯， 然后呢她爸爸就把她送到了一个有点像道观这样的地方，就是有点像一个犯，我觉得她有点像一个那种青少年那种改造营，就是 微微你要说贩毒集 团不是，就是一个这叫什么少管所，oh， 就是如果对应到今天，就是说他犯了错， oh， 然后就其实是杀了人嘛，相当于是就是让他这个后妈流产了，然后就把他送到一个类似于道观这种地方，让他去就是改过自新，对，所以但是他是被冤枉的嘛，所以他在这个道观里大概就住了这么，十来年，就是他已经成年了现在，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受到了很多的欺凌打骂，也觉得非常悲惨，然后他在有一次就是上山去砍柴还是什么，就做一个农活， 嗯， 这么一个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个晕在河边的这个女主，就把她给救了，把她也带回了这个道观里， 哦， 然后因为救她，她又受到他们这个道观的这个主事的责罚， 嗯， 她就给死了， 这么快就死了， 对，就她第二集好像第一集好像就死了， 责罚就给责罚死了， 对， 活埋都没死责罚 OK 继续然后他死了之后呢，这个女主就是吴谨言演的这个女主，她就冒充了她的身份， 哦， 就是相当于顶替了她的这个身份，继续在这个道观里面住下来。 那些人都看不出来， 是不是？不是，就是她跟这个主事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大概意思就是说， 哦， 因为这个杨超越演的小孩，她其实是一个当朝宰相的女儿，她是一个有点像身份比较高的一个女孩， 哦， 她就跟这个主事说，反正你现在把她弄死了对吧，如果让她家人知道你也逃不了干系， 嗯， 你不如就说我就是她，反正他们也十几年没见过这个小孩了， 哦， 就是长大了可能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嗯， 然后反正这个对咱俩都有好处嘛，然后她就冒用了她的身份， 哦， 然后她就使用了一些计谋让她家人把她接回家，这计谋这集我没看到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啥计谋，就把他接回家，然后他就开始为他自己复仇嘛。 哦， 就是他就开始想要 想要知道她丈夫到底为什么要杀她，因为她其实不知道她丈夫是、 嗯、 其实是跟公主在一起了、 嗯、 然后就后面的剧情就是讲她怎么一步一步的查清楚真相、 嗯、 然后怎么一步一步的报仇，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国仇家恨的部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整个一个复仇爽剧的剧情了、 嗯、 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剧其实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点，比如说她的主线肯定是女主复仇嘛、 嗯、 但是她复仇的剧情呢就是像过家家，就是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也不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个很精密的复仇故事、 嗯、 就不是像黑暗荣耀那种、 嗯、 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塑造这个女主的人设、 嗯、 通过她复仇的种种行为让大家发现她是一个特别独立的清醒的聪明的这么一个女孩、 嗯、 然后让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非常的认同她、 哦、 然后喜欢她。然后男主呢就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他要塑国公嘛，就是蜀国公。那天我发了一个微博，师爷在底下留言说，这里面真的有一个人叫蜀国公吗？ 因为北京有一个那个卖水果的店叫果蔬好，我当时看到这个蜀国公，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叫这个？ 就是一个权臣嘛，但是一个年轻的男性里面设定他就是一个弟弟 哦、 嗯， 年下 年下对、嗯、然后这个男主他基本就是一个工具人，他就没有自己的一个故事线，就他的存在实际上是女主故事线上面的一个点缀、 嗯、 比如他的作用就是关键时刻出现帮助一下女主、 嗯、 然后这一部分就类似于女主开了一个金手指、 嗯、 就是当他遇到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 嗯、 这个男主就会从天而降，就相当于他自己的一个金手指、 嗯、 但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跟这个女主谈恋爱嘛、 嗯、 就是跟她一起产生一些糖、 嗯、 然后乔麦就说她就是一个爱情道具、 嗯、 就这个男的就是一个爱情道具、 嗯、 对。然后她的人设也很类似于黑暗荣耀里面那个医生 哦， 就她是一个年下忠犬的这么一个人设、 嗯、 她自己呢实际上也有一个家仇，就是说她的父亲实际上在一次战斗当中离奇死亡、 嗯、 就她其实也有一个家仇，但是感觉她对自己这个报仇就是远远没有帮女主报仇来的那么起劲儿，就是他主要的作用就是帮这个女主报仇、 哦、 对。然后他复仇的部分其实他的设定跟延禧攻略有点像，就是女主她不仅仅是要给自己报仇还要给姐妹报仇、 嗯、 就像是她冒充了那个杨超越演的那个女孩的身份，她也是为了给她报仇、 嗯、 对。然后他，我觉得他想做的这个效果是说，这样一来他的仇就不是私仇了、 嗯、 就有了一种女性共同命运的这样一种意味。 嗯、 但是我感觉这一点当然后面我没有看到后面，后面又有人说这个女主其实替杨超越原谅了她的父亲，然后很多观众就是很不满，觉得这里就是她、 哦、 觉得她人设崩塌了。但这块我还没看到哈，就是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感觉延禧攻略其实写得更好，就是更清晰、 嗯、 因为延禧攻略里面就写说这个小宫女她进宫是为什么，因为她姐姐就是一个宫女在宫中离奇死亡了、 嗯、 她就要进宫查出她姐姐死亡的真相，然后为她姐姐报仇、 嗯、 这个过程中她又成为了这个皇后的一个使女嘛，然后这个皇后后来也自杀了、 嗯， 所以她其实身上是背负着她的亲姐姐和皇后她认定的一个姐姐、 嗯、 两个人的仇恨，然后这两个人其实都非常明确的是男权的一个受害者、 哦、 比如她姐姐其实是被一个权贵性侵然后杀死了、 嗯、 然后这个皇后她实际上就是被这个皇权压迫导致她最后自戕、 嗯、 所以就是她这一点写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这两个女性实际上是身份非常的悬殊，一个就是普通宫女、 嗯、 一个是大概是这个后宫里最尊贵的人吧，最尊贵的女性，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是共通的。这一点我觉得他是延禧攻略其实写的比较完整的。但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女主和杨超越演的这个角色，他们其实是一个宅斗，就是家庭斗争和婚姻的受害者、 嗯、 并且加害他们的人其实都是女性、 嗯、 对。但是就是加害他们的这个后妈和公主这两个配角，他们的戏份其实写的比较充分，就是他们两个也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 就是陈乔恩和李梦吗？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陈乔恩她嫁到这个叫什么国公家里面、 嗯、 就是有点像是她父亲的棋子，就她父亲利用她女儿获得一些权势富贵、 嗯 哦、 对、 嗯、 然后这个公主其实也是，就是她其实年轻的时候是被送到一个敌国去当人质、 嗯、 在这个过程中她就受尽欺凌、 哦、 所以她其实也有点像是说这个国家打不过敌国就把这个女性献出去、 嗯、 有点像她们两个都是非常明确的是这个父权制的一个受害者，然后最终这个公主实际上是把 送走他的这个父亲给杀死了、 嗯、 就是而且这个陈乔恩好像也有一场是明确质问他父亲的一个戏、 嗯、 而且是拿着一个匕首拿着一个武器去质问他父亲，相当于这个两个女性身上也都实现了一种某种意义上弑父的这么一种戏份吧、 嗯、 我感觉就是这个剧里其实这两个角色都还蛮充分的展开了的、 嗯、 就是他们两个的故事线实际上都比这个男主要饱满很多，就这个男主真的给人一种 NPC 的感觉对，然后李梦演的这个婉宁公主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她其实就是集合了文艺作品当中公主故事的两大主题，就是爱情和和亲、 嗯、 就刚才我们也说了嘛，她就是被送到一个游牧民族去当这个质子，然后后来她回到祖国之后就爱上了这个状元郎嘛，然后在他身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经典的作品当中公主的影子，比如说他爱上了状元郎这个段落就既可以是陈世美、 嗯、 也可以是比如类似于大明宫词里面的太平公主和薛少、 嗯、 然后包括康熙王朝里面那个公主蓝琪儿、 哦、 你们记得吗，就他一开始是爱上了那个大学士李光地、 嗯、 对， 然后后来就被嫁到那个噶尔丹去和亲，我觉得这个里面它这个 pattern 也很有意思，就是公主爱上的都是白面书生、 嗯、 但最终嫁的是套马的汉子，就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华夷之变在里面、 哦、 就是我们中原文化的公主、 嗯、 对吧，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就是它有一种就类似于今天很多网上的男的看到就是女性嫁了外国人就要去骂人家，差不多有点类似这种心态，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区别就是在于说因为这个剧它其实朝代是一个架空的嘛、 嗯、 然后它也不需要你去管逻辑啊史实啊这种、 嗯、 这个公主在里面就一直在发疯，就你能感觉到她发疯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抗的方式、 嗯、 对，然后比起她抢了这个女主的老公她更重要的事迹就是杀了她爹然后跟她哥一起举兵造反、 嗯、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她的这个人设有点像黑暗荣耀里面那个李莎拉、 哦、 就是比如说这个女主因为她要复仇嘛，所以他是要步步为营、 嗯、 他就是必须要非常的理性冷静， 不能发疯， 不能发疯，但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也会有很多的情绪、 嗯、 那观众的情绪我觉得是通过这个公主的发疯来得到一个释放的、 哦、 我觉得这就类似于视野在提纲里后面列的那个 Manner 那个视频、 嗯、 就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共情一个发疯的人，就即便他是一个反派，他在里面大部分的剧情实际上是与这个主角为难的一些戏份、 嗯、 但你看到说一个女性她自己的身世已经非常悲惨的情况下她还在发疯就努力的抗争、 嗯、 就是你很难讨厌她吧，我觉得观众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共情这个角色的是、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在这个剧播出的过程中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剧情的版本、 嗯、 就是说这个婉宁公主为什么会爱上这个状元呢，就是因为她在这个敌国做质子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已经被完全被遗忘被放弃了，然后这个时候她读到了一首赞美她自己的诗、 啊、 是这个状元写的，她就一直记着这个事儿、 哦。 然后等她回到了祖国之后她就一心想要嫁给这个状元，然后为此不惜逼这个状元杀死她的妻子嘛、 嗯、 然后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个剧情就是说他最后才发现说这个诗正是这个女主角写的， 这也是一种炒 CP 吗， 不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男其实男的是 既没有学 识不会理解你的处境的、 哦、但我觉得这写的挺好的， 对，就是同情你的实际上是女性， 对， 而且还有一个有点像是这个男的他 冒用了这个 女性的创作、 啊、 对的这样一个维度在里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后来这个情节被证实它没有出现在电视剧里、 哦、 然后也不是原著里面的情节， 这是网友猜出来的、 就是、对，就可以猜测是网友创作的， 网 友二创的、 哦、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这个谣言它的出现和传播都非常有意思、 嗯、 一方面它对应了现实中的网文或者同人文创作，比如说女性磕到的糖，女性爱上的男性角色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女性创作出来的、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反映了今天电视剧非常强的一种互动性，就比如说这个剧在它爆了之后他们就立刻拍了番外，然后这个番外是跟大结局一起播出的， 哦， 是爆了之后才拍的， 对，就是前两天拍的然后就马上就播了，然后在这个播出的番外里据说使用了很多粉丝二创的点子， 哦，然后我在想说这个版权要怎么有给人家结钱吗这种，然后我觉得他这种互动其实很有意思，他不是像网飞剧的那种， 嗯， 就是比如说他到一个关键的情节点给你两个按钮， 嗯， 让你选 A 或者 B， 嗯， 他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文本， 嗯， 这个文本是粗糙的，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他是重人设轻剧情的，他其实是搭建起了一个让普通人让观众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人物关系， 嗯， 然后观众可以在这个人物关系里面去想象和脑补自己想要的一个剧情， 嗯， 然后这个剧情很快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剧情呼声很高，你很快就可以进入真的进入到这个制作的链条里面， 哦， 被拍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比给予你两个按钮 是 好像是更深的一种参与和互动感， 嗯，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创作者很鸡贼，就是说这应该是你做的事情好你的工作，你写的还不如观众写的好，然后你还要把观众的就是点子拿来拍出来挣钱，就是我觉得是很鸡贼的一种行为，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它实际上是比那种互动要更真实的一种互动，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嗯，然后我另外就觉得说这种古装复仇剧它其实有一个内生性的 bug 嘛， 嗯， 这个内生性的 bug 就是说它的复仇和甜宠如何能够兼得呢， 嗯， 因为它复仇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反复权制，那甜宠的核心是要得到一个掌握权力的人的爱， 嗯， 那这两个类型它就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嗯， 比如说延禧攻略它就调和的非常的失败，就是它后期甜宠的部分虽然制造了很多观众很喜欢的糖，但同时它严重的削弱了前期建立起来那种女性友谊女性复仇的那个主题，因为在延禧攻略里面女主是要通过得到皇帝的爱借皇帝的手来报仇，但其实她最大的仇人就是这个父权制的化身皇帝本人啊，而且在前期她有非常多的情节和台词的设计就暗示了就交代了女主实际上知道她真正的仇人是谁，就是这个皇帝本人，她反皇权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然后你看到后面就会觉得说怎么他就跟皇上甜甜蜜蜜的恋爱过日子了怎么回事，就是感觉到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嗯， 但这一点就是这个墨雨云间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就是虽然这个女主没有男主那么有权力， 嗯， 但是她在年龄啊阅历啊知识上实际上都是更成熟的， 嗯， 就是男主给她开的这个金手指就类似于说你记得黑暗荣耀里有一场戏就是那个医生给那个文东恩买下了殡仪馆你记得吗， 哦， 就他要去殡仪馆查一个什么真相嘛， 嗯， 然后怎么能够进去就这个男的直接把这片地 连带上面的殡仪馆 感觉像给你买了 个 鱼塘 都买下来， 我的 对，就是我记得当时这个情节也被很多人吐槽嘛， 嗯， 但是你就觉得说这样的情节实际上是还好就是基本上是无伤大雅的， 嗯， 因为无论是这个墨雨云间的男主还是这个黑暗荣耀里的医生他们本质上都是工具人， 嗯， 对，就他们是帮女主实现一些东西的，然后他们本身没那么重要， 嗯， 所以他的剧情上出现一些这种 bug 其实大家接受度我觉得会稍微更高一些， 嗯， 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可以跟前两年的那个也是刘亦菲演的那个剧就是梦华录对比，然后梦华录当时播的时候被人吐槽的一个点就是双节的设定嘛， 嗯， 就是说这个梦华录这个女主她其实是歌妓出身，然后这个男主是类似于一个锦衣卫的特务机关的一个头头，然后就俩人拉扯了半天到最后确定关系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居然是双节，然后所有观众就是 惊， 对，就是下巴都掉下来，我记得当时还上了好几个热搜。然后这个墨雨云间里面因为这个女主她曾有过一段婚姻嘛， 嗯， 所以就非常明确的说他们肯定不是双节，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其实是让观众觉得更能够接受就更合理一些， 嗯， 然后大家也都在忙着帮这个女主开后宫，就是因为这些男主， 嗯， 他们确实都是工具人嘛， 嗯， 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男主的职业实际上跟梦华录里面陈晓演的这个角色差不多，都是一个类似于锦衣卫禁军这种角色， 嗯， 但陈晓那个角色他因为他的职业以及那种特权感公务员感当时被很多人吐槽就说非常非常出戏，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啊这个剧播的时候， 嗯， 然后在墨雨云间里我目前没有看到太多人去讨论这个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翻出我当时看梦华录的时候写的微博，我说他就其实是一个 power porn， 就他把权力本身给色情化糖化了， 嗯， 就他是用以官欺民来制造虐，用官大一级来制造甜， 嗯， 然后而且我觉得当时在 疫情那个环境下，实际上大家对这种权力是很敏感的、 嗯、 对这种暴力，就是当权者的暴力是非常敏感的。在那个情况下，很多人都明确的表示，很多观众 明确的表示出对这一点非常的不适、 嗯、 但在这个剧里我就觉得好像大家没有太多种，当然 我刚看了十集哈，就是可能后面也有，就是没有太多这样的讨论。 嗯， 然后我对这个剧的感觉，总体来说感觉就是我觉得它更符合今天年轻女性的一个生活图景、 嗯、我听起来就觉得你这应该比我那好看。 就是说对、这个、 我听起来也是，我觉得也可能是琪琪剧情简介比你好一点。 他那个没有剧情。没什么剧情， 就是她这个里面这个女性，她对于爱情和亲密关系，她不是主动去追求的，都是她是意外降临的。而且就是去掉这个男主，这个女主的故事大致是成立的，只是说她就没有了这个金手指嘛。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两个人的感情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困难和危机的、 嗯、 然后这个感情和女主的事业，就是她复仇之间也没有冲突。 嗯 嗯，我觉得就是相比于这个玫瑰的故事，它就更能突出它的特点。一个看那个玫瑰的故事，我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能谈或者要谈这么多恋爱， 嗯， 就是他不停的在谈恋爱、结婚、离婚，离婚之后又恋爱。我觉得他首先就不符合今天人的一种生活状况， 是 就是谁在谈，这到底这恋爱是谁在谈，对吗？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师爷讲的，这个女主一直在吃爱情的苦。 嗯， 就是在这个墨雨云间里，她只有在第一集被她前夫活埋，这是她吃的唯一的爱情的苦。 这个量就是刚刚好。 真的吗？差点死了哎。 但是她在后面三十多集她都没有再吃过爱情的苦、 嗯、 就是这个爱情对她来说是甜的、 嗯、 正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休闲性质的、 嗯、 就有点类似于说我一直在努力打怪打怪升级打怪升级、 嗯、 然后我打累了的时候，哎， 来了爱情， 这有一个男的跟我玩一玩、 哦、 然后玩完了我又去打怪升级、 嗯、 然后打完了，哎，他又来了，我们又玩一玩，就是他类似于这样一种关系。我觉得他是不是更符合今天年轻女性的生活途径呢？ 嗯， 就是 是我们对于爱情的一种认知和想象 ， 就是工作之余的休闲。 对， 哦、 然后他最好别给我惹麻烦，就这个事儿，就你懂吗、 嗯？ 就他最好不要跟我的事业，跟我要干的正事儿有什么冲突、 哦？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下的情绪。 然后他最好不要影响我的情绪。 嗯、对对对， 就他提供的全是那种正向的， 嗯， 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是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类似于这样一种模式、 嗯 嗯。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驸马最后怎么了？这个。 最后好像被女主杀死，就她好像不是被她，反正就死了、 嗯、 然后这个女主实际上是用箭射了她，就是实现了这个复仇、 哦、 然后其实这个驸马这个角色还蛮有意思，就你看的过程中实际上你就很犹疑嘛，因为你就感觉说她好像对这个女主也有感情，还在很多次又保护了她、 嗯、 然后觉得她对公主好像也有感情，但最后你就发现说她其实谁也不爱，她就是一个 爱自己的男 人，爱自己的男的，她既抛弃了她老婆、 嗯、 也算计了公主，害死了公主。 嗯， 然后你就觉得说没有给这个男的任何的余地，就是他、 嗯、 对，然后这个男生、嗯、这个男演员也是一直被骂嘛，然后他就是他跟林更新是一种不同的，所以他是通过幽默化解，就是说这个角色他在戏里戏外都有一种淡淡的死感，就是 尸体。 因为我觉得驸马这个形象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也还挺有趣，它是一种顶级的倒插门， 就叫什么顶级赘婿。 对对对、 哦 嗯、 就是他已经就是相当于把自己嫁入豪门的男人，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形象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就是最浓墨重彩的驸马就是陈世美嘛， 对， 他又是一个罪人、 嗯、 但我觉得在陈世美的故事里又跟这个很不一样，因为陈世美的故事他讲的还是官家为我主持正义，因为他最后是被包公铡了。 对 对，而且我没有看过原著哈，但是我看电视剧版本的演绎的时候，其实就是当公主知道驸马之前有过妻儿然后抛妻弃子之后，就是公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 嗯、 是支持说你这个包公要就依法办案啊，要把这个驸马这个就不能说就地正法，当然也为他求过情，但是说他会承认这驸马是不对的。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乔麦就说他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个状元他其实是在陈世美和薛少之间反复游离的这么一个角色。我最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对于大明宫词的一种改写。 嗯、 比如说大明宫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公主先爱上了这个薛少，对吧？然后他其实不知道，从头到尾他是不知道薛少是有妻子的、 嗯、 是他妈妈武则天利用了自己的权力 杀死了薛少的妻子，然后成全了女儿的爱情。 对， 然后最后是在这个薛少他自杀的时候，公主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一直得不到这个男人的爱， 嗯， 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男人恨我， 嗯， 为什么他恨我是因为我妈妈的权利， 嗯， 其实他的逻辑是说公主本身是无辜的， 嗯， 是他母亲的权利皇权让他得不到的幸福， 对，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很有意思，是公主自己她是 选择， 他选择了这个人， 嗯， 然后他选择让这个驸马杀死他的老婆， 对， 他不是一个无辜的人， 对， 而且并不是说因为他家里的权利而让他变得不能被爱，而是他本身就是不被爱的那个人， 嗯， 过去比如说大明公子那个时代的电视剧，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权利也在伤害当权者本人的一种内在逻辑在里面， 嗯， 对， 对， 对， 对 不 对， 对。但今天我觉得这个逻辑显然是观众不能接受的，就是你有权利你就是有权利，你别给我来这种我有权利， 嗯， 但是我也很苦这种东西了。 对， 对，而且从今天这个驸马的下场是被女主完成这个复仇，到包公那个年代是包公主持了正义，就是谁来完成这个正义其实是特别不一样了。 对，而且 就这个叙事我觉得也在发生变化。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大明宫词里面，大部分人其实带入的是公主恋爱的视角， 嗯， 虽然我们也同情那个薛少的老婆好像叫惠娘吧， 嗯， 但是没有人会带入她的故事去想这个问题， 嗯， 大家都是带入太平公主，觉得公主也很无辜，公主也很可怜。嗯，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就是说爱情使人平等， 嗯， 就是即便你是公主， 我可以不 爱你，对，即便你是公主又怎么样， 嗯， 对吧， 对， 你还是得不到我的爱。那薛少他报复这个公主的方式就是通过不爱他来报复他，就是凭你再有滔天的权势， 嗯， 我不爱你， 嗯， 那你依然是这段关系里面的弱势者， 嗯， 就曾经我们如此相信爱情的力量。 对，而且感觉那个时候他那个叙事其实很复杂，就是在爱和权力之间。 对， 我觉得像早先的那个包公和这个其实都更扁平了一点，就都是本质上都是关于权力的叙事。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聊霸总的故事，就霸总的故事他为什么能够成立， 嗯， 首先是我爱上了一个比我更有权力的男人， 嗯， 其次是我认为爱情本身可以颠覆他手里的权力， 嗯， 对吧，他爱我使他失权，使我拥有的权利， 嗯， 使这个权力从他手里转移到我的手里， 嗯， 这个我觉得是霸总或者甜宠他能够成立的一个逻辑。假使他就是一个比我还有权力的人，并且爱情还让我更失权了，那这个就没有，这个叙事就无法成立， 嗯， 那就我们之间的这个权力悬殊就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我觉得今天之所以霸总的故事不再被大家喜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女性也不想要再去仰视一个比我更有权力的男性了，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不再相信爱情能够颠覆这种权力了。 是， 嗯， 我觉得前者明显是一个进步，后者是进步是退步，我就觉得很微妙。因为你也可以说爱情本来就不具有这样的作用， 嗯， 本来就不具有颠覆权力作用，是 就可能这是一个神话， 这是一个神话， 嗯， 这是千百年来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洗脑，对吧，你可以这样讲， 嗯，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颠覆的呢， 嗯， 实际上也没有了。如果你甚至你不相信你在亲密关系里你还是有协商权利，不说颠覆吧，协商这种权利关系的空间的话， 嗯， 那我们还要去相信什么？我们只能相信我们生来不如别人，我们生来是女性，那我们就一辈子要被男的压在脚底下，就是你， 嗯， 那我们就只能相信这样一种，或者我们就相信说有的人是公主， 嗯， 他是有特权的人，他就一辈子他就是比我们更高等， 嗯， 就是你只能去相信。 我不知道相信这个是好吗，是更清醒还是说更绝望，我有点难以去判断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最后想说，就是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明显能感受到复仇故事对我的感召。就你知道我看第一集的时候，虽然我就被雷的已经就是外焦里嫩， 嗯， 但是我心里就是战歌在不断的就是响起，我想说开始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复仇吧。你就 感觉上次聊黑暗荣耀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有类似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说跟看黑暗荣耀的时候感觉是一样， 嗯， 实际上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故事，我本身不太喜欢这种故事类型， 嗯，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抑制这种情绪 复仇的欲望。 对，我现在就觉得说复仇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主题。 嗯， 就是之前写那个黑暗荣耀的微博，我就写说，因为我们都是大仇未报的人嘛，就是我们太想复仇了，就是我觉得那个复仇的故事对你的那种感召是生理性的，甚至是一种， 所以这种活埋放在第一集，就是它也有它的道理。 就是我觉得他的惨可能未必能，因为太雷了，就是没有办法引起我可能他没有办法引起我对这个主角很强的共情、 嗯、 但是大家都有 对那个情绪被感召出来， 对，然后你就很想看他说我们现在就崛起了，这一集开始就是、 嗯、 我觉得 这个剧就显然比玫瑰的故事 有一种选错了的感觉 显然比玫瑰的故事更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 嗯 嗯，我觉得于正还是挺厉害的，不得不说。 而且我感觉就他跟你讲的也类似，就这个剧给人一种很强的拼贴感、 嗯、 就比如说他开始复仇的可能前几集就是一个宅斗，就他不是回到了他那个家里面嘛、 嗯， 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深宅大院里面搞一些东西，然后后面就讲他上去上学堂，又在学堂里面有一个笔试、 嗯、 就相当于说他比如说前五六集是一个宅斗剧情、 嗯、 然后可能这宅斗你已经有点看腻了，他马上跳转到一个青春校园剧、 哦、 大家、 哦、就 PPT 转场， 对，前面那就不管他了，然后我们现在这女孩就是要去上学了，我们然后但是他又把他统摄在他复仇的一个大主题，就是不是非常的割裂、 哦、 因为他要一步一步实现他复仇的这么一个计划嘛，那他这一步就是先要在他的这个家里面站稳脚跟、 嗯、 对吧，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出去了、 嗯、那我觉得听上去你这个还是比我这个连贯一些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如果他是游戏的话他有一个主线任务嘛， 对 对 对，对 吧，就是现在也很少有游戏把主线任务变成爱情本身、 嗯、 就是我觉得玫瑰的故事就是他的主线任务就是爱情本身、 嗯、 然后这个剧就是他主线任务其实是爱情，然后他其他的一些支线啊、主线任务是复仇，其他支线可以是爱情或者什么其他的， 对对对， 你俩歇一会儿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就刚才琪琪说他其实是不爱看这个类型的剧，但是会被这种情绪感召，而我是爱看探案类的剧、 嗯、 但我最近看了一个剧就是看的我也是片片凋零、嗯、然后这个剧呢就是既没有复仇也没有爱情，然后又是三个女主共同呈现，就他们三个共同破案、 嗯、 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是整个人非常的既很向往英国的这种田园风情，然后一方面又觉得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剧、 嗯、 这个剧叫马洛谋杀俱乐部，然后就讲了三个英国不上班的女人的破案故事，然后它这一季只有两集，这两集加起来大概是三个小时，然后这三个女人呢、 哦、 就是破了一个案，然后她们破案呢就是单纯为了 for fun， 就是为了乐趣、 嗯、 最主要的这个女主她是一个年纪较大的考古学家，然后他在破案的过程中呢认识了牧师的妻子，然后拉他入伙，然后接着呢又认识了一个胖胖的黑人大姐，是一个遛狗员，然后接着呢就拉他入伙，他们三个就组成了这个谋杀俱乐部，然后这个女考古学家几乎不认识他的邻居，然后但是他涌起了蓬勃的为邻居探查真凶， 就是他邻居被杀了是吗？ 对，就是第一集就是他游泳的时候听到一声枪响，就是他邻居被杀了，他发现警察挺无能的，他就开始来自己调查这个案件，然后第二个死者就是这个黑人遛狗大姐的一个老客户，就他总帮他遛狗，然后呢这个黑人大姐就觉得我也要加入这个帮派，然后来调查这个死者、 嗯、 然后这些女性呢就凭借她们的聪明好奇胆识以及有着这个充分的小道消息和八卦的能力，收集到了警察所不能收集到的信息、 嗯、 然后同时她们也可以装疯卖傻，就是在各个场合就是混进去混进来来偷一些关键的物证、 嗯、 就这个在警方办案来看，就我们通常看这种警探剧就是他其实是做不到的这种属于灰色地带的一些手段、 嗯、 然后有趣的是这个剧里面的警察就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长也是一个女性、 嗯、 但这个女性你就觉得她很真实，因为她就是找不到什么证据，她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嗯、她就完全依靠这三个平民女性在这里办案，然后这个剧里所有的男性几乎都是讨人厌的男人，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戴洛奇小镇， 但我觉得戴洛奇小镇还有一些发疯让你能够带入，你觉得那个精神状态很美丽、 嗯、 然后觉得两个探长之间他其实有一些性格上的交锋、 嗯、 但这三个女性就是真的是很端庄的英国女性，然后在那里玩耍这个破案的游戏、 嗯、 然后这里面的男性呢就是一个让人不悦的背景，然后比如这个牧师的妻子、 嗯、 他就明显是一个工具人，就他每天帮这个牧师安排日程啊，然后每天帮他去接大主教送到车站去啊，接来教堂啊，然后帮他打理他在这个镇上一切的 人际关系啊、 嗯、 然后包括他的孩子也从来不会把碗放到洗碗机里，就是他是这个家里的大事小情的掌控者，虽然他很美、 嗯、 然后他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在家里只能做一个 housewife、 嗯、 然后所以他觉得帮这个考古学家探案让他获得了很多生活之外的乐趣、 嗯、 让他重新感受到我又有班上了。那至于这个考古学家呢，他的先生其实是一个谜，因为他一直带着他的婚戒，所以他的两个女性朋友就问说你为什么是独居，你的先生呢、 嗯、 那最后这个才谜底揭晓，就是他丈夫也是一个考古学家，但他丈夫他们两个共同曾经挖掘出来一个古希腊的神像，他丈夫就把这个神像倒卖了，然后赚了一大笔，然后就会有一个闪回镜头显示他们两个在床上的时候，他丈夫就说如果警察问你我那天在不在家，你就要说我在家。然后这个女的就觉得、 哦、 你是觉得她其实受到了胁迫，因为她的丈夫一边跟她说、 嗯、 一边摸着她手上的婚戒、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拷打镜头，其实是警察在严刑逼供这个女的，但这个女性后来没有把她丈夫供出去。那在她跟她的两位女性朋友的这个转述里，她就说她丈夫后来还是走了，就带着那一大笔钱走了，而她其实很后悔当时没有跟警察说实话、 哦、 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只是他自己的一个叙述、 嗯、 或许在后面的续集里面还会再把这个谜底揭开、 嗯、 然后再有一个男性就是这个警探的一个下属，就他其实一直反对这些无所事事的女人加入这个探长的团队，然后为他们提供线索协助他们破案，他觉得他们都是gossip girl， 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来参与我们这么严肃的就是这种破连环杀手案的这种事情呢，你们完全不懂的，结果就是被啪啪打脸，就所以这里面的男性塑造都很无聊。 嗯， 然后这些女性为什么要破案呢，就是因为就是生活的一个调剂啊，就是 for fun 呢、啊、然后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为什么都死了三个人了只是大家 for fun， 然后这个剧你就会觉得它好像也是符合一种时代的风潮，就是女性力量啊，然后女性友谊啊，然后平凡的女性也能做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 嗯、 但你又觉得好简单，就是三个女孩一起破案，揭开的三个凶手是一起杀人，就是这三这三个男的就是这种协同杀人，就比如我去杀视野的仇人，然后但是视野那天其实有不在场证明， 哦， 然后就是我们一个帮一个杀人，然后彼此就警察只能 girls help girls boys help boys boys kill boys 就是他们三个女孩揭开了一个三个男孩杀人的谜底，然后这些男孩杀人也是因为非常无聊的原因， 就也是 for fun， 不是不是，就是 有一些小的怨仇， 对对对，一些小的恩怨、 嗯、 然后这三个男孩就是为什么这个考古学家会揭开这个秘密、嗯、是因为他在翻旧报纸，然后翻到他们三个可能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一起参加过划艇队，他们其实是旧相识、 哦、考古专业， 对对对对对，就在一个这个充满灰尘的旧报纸的房间里发现了他们三个其实是认识，但警察并不知道他们认识、 嗯、 所以他们就帮助朋友完成了杀人，而且朋友是在完全有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 嗯、 然后就是三个女孩玩了一个这样的游戏，然后最后一幕就是他们三个泛舟湖上，然后在英国的乡下，然后吃着特别美好的英国下午茶，开了一瓶香槟。 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奇思妙探？ 我觉得没有那个风，那个好像就是有一种纽约的风感。对，这个在英国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叫阿加莎，她笔下有一个老太太叫什么来着，瞬间想不起来了， 马普尔， 对，马普尔小姐，但是比马普尔小姐又更 slow 一点，就英国它其实有一派这个侦探小说就是这种强调一种缓慢、 嗯、 优雅美丽的探案故事， 但是他这个故事比如说会真的让你感到恐惧或者是焦急，就是他有那种比如说探案剧或者悬疑剧的那种心理感受吗？ 不会，我反而看到这个牧师的妻子被欺压比较焦虑、 哦、 就是他每天都在就是照顾这些男的、嗯、这个男的非常细致的一些愿望，然后就是他比如其实他破案的时候他有一天并不是很开心，他回家问他丈夫说你这一天还好吗，然后他丈夫就跟他发泄了一大顿，他其实是希望他丈夫问他你今天过得还好吗、 哦、 对， 但我现在觉得说比如说像那个奇思妙探，我就感觉他实际上 是一个喜剧， 对，就是他是一个传统的探案剧的结构、 嗯、 但实际上他抽离了其中真实的情绪、 嗯、 比如说一个人死了你会为他感到悲伤， 对， 或者说有人要来杀人你会感到恐惧和紧张， 对， 他把这些全部都抽离掉了，然后用一种非常轻松无害的方式来带你解开这个谜底， 对， 就它变成有点像是一个游 戏 一样。 但我觉得奇思妙探它至少还是一个专业人士，它是一个律师。 嗯， 就是在美国其实律师也是有这种调查的手段和方式的嘛。 是， 对，但是在英剧里面我觉得更多是一些家庭妇女，就是马普尔小姐她其实也是一个家庭妇女，她跟波洛的形象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之前还有这种著名的什么花园谋杀案，就是讲一个她也是家庭妇女，她是一个女作家，就是她写侦探小说，她会把她写侦探小说的时候的这种奇思妙想，她细致入微的观察，她女性心思这个灵敏细腻的一面运用到她探案的过程中去。我觉得英国好像特别倾向于塑造这样一种就是女性顺手就破了个案的这种故事， 就是也是一种休闲性质的， 对 她来说是一种休闲。 对，而且就是我既休闲了，然后又很优雅，然后同时我又让你解开了一个谜。 嗯， 就她感觉像一个 crossword 的 英国人喜欢玩填字游戏。我刚想说，因为九号密室就是最开始的有一集我们都很喜欢的填字游戏，它其实也是，就它其实也是一个谋杀案，但是它是把那个线索都埋在了那个填字游戏，我觉得就是很英国趣味。 而且这个剧最最开头就是开头的第一帧画面就是这个女考古学家在出一个填字游戏的题，就是她坐在她的一个温室里，旁边都是花，然后她就在给应该是给报纸出那个题，就她要拿铅笔把那个地方涂黑，然后把白的地方写上字母，就所以特别有这个玩填字游戏的 感 觉。 这个对话越来越开始针对我， 就是你也是填字游戏爱好者和发明 者。我之前看那个摩斯探长，他也是一个英剧嘛，但是他是警探剧了， 嗯， 那个男主角也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玩那个填字游戏， 嗯， 但是我感觉那个剧还是给人很强的紧张感，就包括那种警察和黑帮之间长期的那种斗争， 嗯， 然后包括有很多黑警啊， 嗯， 然后他们真的有生命危险， 哦， 包括那个男主角好像几次也受了挺严重的伤，就他不会给人感觉是一个优雅的绅士在乡村破案， 嗯， 你感觉到他真的是出生入死的那种感觉， 嗯，但我觉得感觉英国的这种这叫推理剧吧，它还是有很鲜明的风格， 是 其实这种就是少儿也可以看的，就我觉得十八岁以下或许也可以看， 哦， 然后你可以选择非常 hard 的风格，就比如是警探的这种，就像你说这个有非常刺激啊， 嗯， 然后很有悬念，然后像这种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休闲， 嗯， 就是但它又顺便把这个错乱的世界恢复了它的秩序。 哦，原来你喜欢是这个点。 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好像就我说看波洛大侦探那个系列， 你不是在 我在疫情 看 看了九季那个摩斯探长， 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种把那个世界的伤值降低， 安慰， 就跟你改标点似的， 我觉得就跟我看网球比赛一样，就是他其实是一切都是按规则来的，然后他是把这个混乱的秩序给 掰回去。对啊，其实就是填字游戏也是这样嘛， 对， 就他有一个设定既定好的规则，然后你根据那个规则解除这个谜底。 对， 嗯， 所以我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我就会随便找一个这种推理剧来看。 哦， 有趣，我应该学习一下你，我就不会看玫瑰的故事。对，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最近应该挺多人在看的嘛，就是那个韩剧毕业， 嗯， 但是我也弃剧了。 你是发现没题可做了，你就不想看？ 就是一开始吸引我的确实就是做题这个点，因为他第一集上来就是讲，他是讲一个补习，就韩国补习社的一个女老师，就是我在上个月的那个 No News 里面其实也分享了这个剧， 嗯， 就是这个剧的背景就是要先了解韩国整个教育制度和他现在就是甚至已经有一点变态的这种补习班的制度， 嗯， 就是韩国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要上很多的补习班，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个高考的就是你考上名校的这个几率入学率其实是很低的， 嗯， 所以他是有一个这样的大背景，然后他就讲说这个郑丽媛，就是我觉得我们听众很多可能也没有看过那个剧叫我叫金三顺，就他是， 哦，玄彬， 对，和玄彬演的我叫金三顺里的女二， 嗯， 她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女演员， 嗯， 然后她在这个剧里面演女主角，她是一个韩国大智动然后很厉害的补习机构的一个明星老师吧， 嗯， 然后就是讲她和她曾经的学生，后来这个学生也到了这个补习机构一个年下弟弟，他们两个在， 嗯， 其实我觉得她也是职场加恋爱的模式， 嗯， 对，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时装剧，就是尤其跟知琪刚刚讲的这个，她是复仇加恋爱，然后这个就是职场加恋爱有点像， 嗯， 然后我其实是看到第八集左右我就弃了，因为后面那个恋爱的比重逐渐上升。 你看这个是为了啥？ 你宁愿要看玫瑰的故事。 所以他是真的有题， 有 题，就是他，就他 第一集其实就是在讲说公立学校和私立教辅机构之间的张力的问题、 哦、 然后就是这个公立学校出的这个考题，然后有一个学生对其中的一个题干和他的选项表示了质疑，然后这个私立辅导机构这个女主角就去找这个公立学校的老师对质，然后他就出现了一道具体的题，然后这个剧节奏非常慢，然后看到这个具体的题的时候 你就拿出了笔， 我恨不得拿出小本本然后开始分析开始。 那是一个什么完形填空？ 其实有一点类似，就是他要选择说作者在这里，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农民，就说他其实生活很辛苦，但是他作者写的是他很快乐，然后就问说这里用了什么方法。嗯，然后他 什么方法呢？ 就是有点像类似是反讽还是什么的这样就类似这样，但是他那个题干其实是有两种说法可以定义这个事情、 哦、 但是其实这两种说法指向的大概是同一个意思，只是说他这个术语上有点教条的区分，让他区分出两个选项，就其实他反映的是一个教育观念的一个新和旧、 哦、我想采访一下你，你觉得他为了做题看这个剧更不可思议，还是为了录节目看玫瑰的故事更不可思议？ 做题更不可思议 我还想说肯定是后者， 而且字幕组还把这个题给你翻译过来了， 这很重要啊，这个和剧，而且就是你知道有好多就是观众还去找这个做就是出题的这个书来看，因为他后面讲到几个作家，就是我微博下面有人真的去把这个作家的书拿出来， 是韩国作家是吗？ 韩国作家、 啊、 因为他里面还提到说他们也会讲金爱烂的书、 啊、 就是我觉得对于韩国文学有一定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剧。然后我微博下面还有人说，就有一集他真的开始认真的给学生讲题的时候，就他讲了前面一段之后，后面就响起了那个背景乐、 啊、 然后微博下面有人说这个背景乐可不可以不要 耽误你做题， 对，我想听他讲课，就这个剧吧就是很适合做题家看。 天哪，以后可以专门开发这种讲题的剧。 对，因为他讲的是韩国文学嘛，就是确实他是把韩国文学很有机的融在了这个剧里面去讲、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他拍的很好的。 咱们以后就把那个付费节目， 我也担心 我朋友看了就说这不就是 电视剧， 这不就是你们的付费节目吗？而且他其实他在讨论说语文教育会对人就是给人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他整个的就他里面设置了一个对照组，就是一个是这个老师所在机构，另一个就是机构他是一个白发魔女，就他其实就是很功利主义优绩主义的教你，就是说你做对了这个你就能拿分，所以他其实是在对比和探讨说我们学习语文究竟是为了什么。然后其中有一个学生就在里面说韩国课本上面写了，就是说学习语文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对，我觉得这些讨论其实都还挺有意思，就是你很少在一个电视剧里面看到如此严肃认真的探讨文学问题。然后另外就是他其实是职场加恋爱嘛，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看了，就是其实第六集我觉得是他里面最好看的一集，他第六集就是很鲜明的体现了这个剧的两个主题吧。就是第六集其实是在讲这个女主角和她这个补习社的相当于校长之间的一场吵架的戏，就是在里面这个女主角也是大发疯，就是对她这个校长大发疯。然后就是这个女主她就是一个能力超强的这种元老级的职员嘛，然后这个男领导就是有点怂然后且居功自傲的一个男领导，就男领导就会说就是你现在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因为我，就比如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提点他说之前你弟弟的那个贷款然后你们家人买房子都是我当时借钱给你，然后因为他其实是害怕这个女的她能力强了之后她自己走了或者把她的学生都带走了，在这之前他们好像出现了一点 beef， 然后这个领导其实是要跟她来道歉的，但是她在道歉之前她就先说了我 先铺垫了， 对，我曾经对你多么多么好，她就是明显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事情，就这是他们中午吃的这一顿饭。然后呢这个女老师就当场就大发疯，大概意思就是我不会被你 PUA 的，就是其实很符合现在职场的这种情况。这个男领导他本意是想道歉，结果就是他们两个不欢而散。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个男领导喝了大量的酒，然后他喝完酒之后就把这个女老师约到了一个河边吧，然后就开始给她下跪。对，就但是他拍的非常的喜剧性、 oh. 就是你就明显能感觉到说这个男性领导就他作为一个男性其实他不太知道怎么和人平等的相处、 oh. 他和人平等他和人相处的模式要么就是我去欺凌你，我在你之上，就我凌驾于你之上，虽然我看上去在跟你道歉但实际上我说的都是我曾经怎么帮助你、我怎么提点，然后要么就是他完全处在别人之下、而且他 这个就好像那个爱情而已里有一个戏，你记得就是那个周雨彤、他那个老板 饭， 对对对， 就也是好像有什么事要求他， 对， 但是请他吃，然后请他吃饭，但是张口就是 对， 就是 PUA 他， 是 张口就说人家不好， 就是，对，我觉得就是特别典型的这种职场的情况，然后所以就是你看出来他是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人平等相处的这个人，然后在中午那场吵架戏的时候，当这个男领导在 PUA 这个女主角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她回想的其实是她跟这个男主角在前一天晚上的对话，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比她小很多的这个男性，编剧想塑造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懂得怎么和人平等交流也懂得道歉的人，他的道歉就是非常真诚的，他就会说我确实觉得我做的不对或者怎么样，所以在中午吵架的时候就是镜头闪回到这儿，其实就是想提点观众，就是当你有了一次很愉快很平等的能接受别人道歉的体验之后，你就会马上识别出来不好的体验是什么，所以这个女主角当场就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道歉，你道歉的方式有错，然后这个校长就懵了，所以他晚上就选择了一种更极端的方式进行道歉，然后这个女主角就一直在哄他，就说我们要不要明天再说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这场戏其实体现的就是说在职场里面领导才是那个小孩子，对，有点这个意思，就他这个职场戏这集写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就是因为晚上道歉的时候这个男主角因为担心女主角，他就陪女主角一起去了这个河边，然后就后来是这个男主角和校长一起掉下了河，对 是为了把他扶起来没扶住吗？ 对，就是他们拉扯了半天，最后一起掉下去之后就没办法，因为衣服已经湿了，这个女主角就和男主角回到了这个补习机构，然后女主角就帮他拿了一个有点像那个电暖炉帮他烘衣服什么的，然后在这个情境下男主角对女主角告白了，就是来到了这场就这个剧的恋爱戏，然后因为女主角进入补习机构后的前几个学生吧，就是这个男主角，然后当时他们俩都非常小，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大学还在读的一个学生，她在这里做兼职，男主角在她的陪伴和辅导下就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编剧就想写说在那个时候这个男主已经爱上了这个女主，所以这个时候在一个很浪漫的这种红色的氛围下，这个男主就说出了你是我的初恋，然后看到这儿 就大下头， 对，看到这儿我就不想看，就是我觉得他前面塑造了很久，就是这个男主角其实是一个相对于那个校长来说对一个新男人，然后看到这儿你就会觉得说哎，有点可惜这个编剧，就我觉得他如果说出说就是我之前其实也很喜欢你，但是我现在又 就是没有初恋这个词你就觉得还可以， 对，或者说我现在重新认识了你，我跟你现在又重逢了，然后又相处了很久之后，我喜欢的其实是现在这个你，其实他更符合现在这种情绪嘛，而他的那种表述就好像是他和这个女主角的记忆停留在了他高中的那个时期，然后他们俩现在的这些相处看上去都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后面还有一个铺垫，就是这个男主角的一个同学就说好像你选的那些女朋友都是像这个老师一样的，就他是在引导， 这个就是咱们上次批判的这个问题， 对，就是他是在引导观众，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故事型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 太旧了， 对，然后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就不想看这个恋爱戏了，所以就随着他这个剧情推进，就后来他们的恋爱戏逐渐变多了，然后职场戏逐渐变少了，我就弃剧了。 你还是对国产剧更包容 确实，我就是看国产剧的时候我有一个不同的评价体系 我还想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墨雨云间里，就是其中有一个在我看的这十几集里哈，就有一个他们感情的一个相对比较高光的时刻，就是这个女主呢，她不是被她丈夫活埋了吗，她其实就手受伤了，但是她不是又在学校里面参加那个大比拼吗，就要 上学 就要弹琴，然后她的手就弹不了琴嘛，男主就给她找了一个江湖术士，就是一个 女神医吧，然后就是让这个女神医给她以毒攻毒一下，让她能够弹琴，然后这个女的就给她下了一种药，她就有点陷入一种神情恍惚的一个状态，然后她这个时候她眼前就出现很多他前夫的画面，他就有点就是 PTSD 发作吧，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的就非常的紧张嘛，然后就他就把他的这个虎口放在他的嘴上，就说你不要咬自己，就大概意思说你可以咬我，然后这个时候对面这个女神医就看了这个男的一眼，说了一句犯贱 所以这个是真的，不是网友创作的 就我觉得这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聪明的创作者。 对，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精彩，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犯贱两个字，它不能成为一个名场面。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也都意识到，我们刚刚讨论，就是大家对这种爱情，就传统的爱情戏其实并不感兴趣了，或者这种传统的爱情桥段，所以他需要安插一个角色，就是他其实是 吐槽， 对，充当我们观众的角色， 对，观众的， 就说出我们内心的感受。 这不就是王妈吗？ 对，我觉得感觉就是说，实际上观众一方面觉得他甜，一方面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是一方面觉得也不必如此。 嗯， 但是我觉得创作者想让观众保留住甜的部分，破除掉他觉得有点假， 哦，所以就在设置一个 有点肉麻 的 部分。所以怎么破除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找一个人来吐。 我觉得这个韩剧毕业里面需要一个，就我们现在不仅需要亲密关系协调员，还需要爱情吐槽员。 这感觉像是一个人生弹幕，就本来应该是飘过去的一行字，但他被说了出来。 我觉得毕业里面就应该让这女主下一秒就大翻白眼，会被剪成鬼畜。对，那下面我们再说最后一个吧，就是它其实不是影视作品，是一段影像，就是我列在这个提纲里的。我觉得它也是特别符合当下时代情绪，就是前几天大家都在讨论那个 Manner 的那个咖啡录像的那个视频，就是那个是推迪他一开始发给我，就是那天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讨论 Manner，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一打开那个视频我就觉得我也有一点 PTSD 了，就是我是觉得他给我的感受是他马上把我拉回了2022年，就是我在那年的年底下楼大发疯。而且因为那个女生她说话声音是有点颤抖，然后就声嘶力竭， 而且她是一直重复同一句话，就是重复了很多很多遍， 然后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能带入她的那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在2022年的时候谁不想大发疯。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俩的这个对骂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是双方其实都是在发泄一种情绪，但是就我也曾经就是到楼下去也是用最大的那种声音，就是整个楼的整个单元都听到的声音，也是向一个很具体的人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但这疑问其实我也知道他解答不了，然后对方他确实也解答不了，但是我们都是被那样的一种情绪所控制了吧。我就觉得这个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而且就是正好上一期我们不是在聊那个大众点评的事情，我就提到了说这是不是就点评是不是一种暴力沟通，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也是，就是因为我看那个视频，后来还有一个视频是一个男店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的，对，他打人了，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语言其实你能一眼识别出来是过去三年的语言，就他其实是一种维权的语言，不管是从那个店员的角度还是从那个顾客的角度，比如那个店员就说你不要拍我，你不要侵犯我的肖像权，然后这个顾客他就会说我要报警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在那三年里面学习到的一套我们要如何维权的机制，但是在那三年过去之后其实我们又没有更多的空间去练习或者说去实践我们到底要怎么维权，所以就导致说这个维权它的唯一出口就是我们在一个消费场景里面，就是当我是一个顾客而对方可能是一个店员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操演或者实践这样的一种语言，但是它其实又是一种弱者对弱者的武器，所以我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一眼就能识别出来那里面的情绪，那里面的语言，然后以及这个语言就是它带给我们所有人的烙印，但是你又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既没有办法问责一个平台，平台在里面隐身了，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问责指向一个公权力的时候，它就是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而且我觉得我另一个印象很深，就是那个女生后面不是还有一段视频传上来，就是她不是泼了那个人咖啡，然后那个顾客就说那我也要泼你，然后，对，就后面还有一段这样，然后这个女生就说那你泼我呀，你来呀，你来呀，公平不公平，就是她一直在问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然后最后就是会有那个应该是她的上级吧，就来安抚他们的情绪，把那个顾客也拉走了，然后这个女生马上开始收拾那个咖啡台，就是我觉得好，就是每个人发疯的那个时间如此 短 暂，对，就是你上一秒你在发疯，然后他说完那几句话之后，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情绪很重，然后可能也在哭，然后他手上已经开始在收那个咖啡渣，就他不是泼出去一个那个咖啡粉嘛，然后就开始收开始洗什么的，哎，我就觉得这确实就是我们当下时代一个，就真的是一个时代影像，完全是这个时代的反应， 是 就是每个人可能你都有这种想发疯的时刻，但是你发疯的时间是如此短暂，就你可能发疯两秒之后你就又开始，你只能回去做你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我也去 Manner 买过咖啡，就它确实就是一个店员照顾整个台面嘛，然后就有的时候你去的时候会上面写着就是店员去洗手间啊什么的，然后不在。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去上海办活动，那天早上就是我跑步到白玉兰广场，然后去那个 Manner， 然后就是那天早上去他已经收到了非常多外卖订单，就是他一个人忙得满头大汗。我记得那天没有特别热，就是但那个小哥已经忙得非常不开心，然后我就在想那才早上八九点钟，就他已经在如此的劳累，就是确实会就是很体谅他，然后同时你也会带入那个消费者，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对，就我觉得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就是也能理解，就像我上一期节目说的，就是在经过这三年之后我也特别有维权意识，就是很多事情你就会觉得说不能就这么算，但实际上你不能就这么算了的那个对象并不是你对面的这个员工。 我觉得他其实是唤起了你一种记忆中的情绪，就是你其实也不是对他， 对 对 是、嗯、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视频确实是很好的总结了当下以及我们过去的三年。 对，而且我看很多人转发其实就也是在共情那种发疯的状态， 是 就好像我们三个也在这里就像刚才知琪分享那个剧情，也在一种 PTSD 中有非常沉痛的音乐飘过、 嗯、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大喊发疯就是一个类似的画面。 嗯， 对，然后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见面，他就说前几年海底捞也出过一个类似的事情、 嗯、 就是好像也是就是服务员跟顾客起了一个什么冲突，然后当时海底捞的回应是说不会辞退这个员工、 嗯、 说是管理层的问题、 嗯、 会去想办法优化管理，然后给员工心理支援、 嗯、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回应、 嗯、 当时好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危机公关、 嗯、 就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企业这样的回应方式是很好的，但是这一次 Manner 他的回应立刻是说辞退了这个员工。对， 嗯， 嗯，但是我感觉其实现在大家的那种我觉得反应是更好，就大家都能够共情这一个普通劳动者，不是完全站的，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咖啡店的店员，对吧？我们更多时候是咖啡店的消费者，我们没有共情，没有一边倒的去共情、 嗯、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只是为了买一杯咖啡，然后我进去就被那个店员泼了一身、 嗯、 就是我没有在一边倒的去共情这个人，我们也很大部分人都是在共情那个发疯的店员、 嗯、 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但我觉得他确实同时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是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 嗯， 嗯，好吧 好吧感觉就是大仇未报的发疯时代。 你觉得你录完这期节目你的中年危机有所缓解吗？ 我觉得以后我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我的中年危机，还是多运动。我觉得这次主要我选错了剧我觉得听下来你这个剧确实比我这个剧好看一些， 就是我讲的好。 是，我也觉得 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主要是影视、 嗯、 对、 嗯、 书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录吧。 嗯， 然后我们讲的这两部剧大家不看也罢也不用说，因为我们 大家如果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 对， 对，如果没看的话、 嗯、 我觉得也可以不用看大可不必，可以在小红书看一下片段什么。 但我们上次不是讨论过，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更想要消费自己国家的文化产品、 嗯、 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有一期节目罗贝贝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就聊到说即便国产剧大部分都不那么令人满意、 嗯、 但是大家还是会想看、 嗯、 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消费他母语的文化内容的一种需求。 嗯， 嗯，我就是觉得看烂剧也还行了，就是 人家烂 不是你们的错，主要是烂剧的错。 对，我觉得确实反正对我来说我肯定还是有这个需求，但是我比较喜欢看时装剧，就是我其实对现在的古装或者古偶比较一般、 嗯、 我觉得我还是想看跟我的生活场景比较贴近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现代，就是我觉得它只是有一个古装皮 壳子。 嗯， 嗯， 就 现在活埋一个人挺难的，除非你看什么黑帮剧 对，他们就说这个前夫哥他就是面临到一个杀人容易抛尸难的一个问题 但是听了之后我确实有点想去看两集这个剧，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古装剧。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们热烈的交流。嗯，如果想骂我们的话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骂我 那叫蛐蛐你 蛐蛐 你蛐蛐你 OK。然后有对我们的这个 而且必须是东北方言，蛐蛐你 我都说不出来，感觉像雷佳音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刚想说什么？ 就是大家对我们这流行语词典有什么指正意见，可以 在 这个、 哦、 脸 开大，大家说一下，真的是放近景的意思吗？我不太相信， 感觉都是望文生义。 对，大家如果就是有一些正确的定义，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一期的标题不如就叫老年人聊新潮剧， 我看写 这个标题大家想点进来吗？ 要不就说我们蛐蛐了一些蛐蛐了一些国产剧。 很厉害这个想法。 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 Sabrina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Sabrina Sabrina Sabrina she told